八，英镑对美元1.383，欧元对美元1.173，澳元对美元0.734，新西兰元对美元系0.701。港金收市报16,31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2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5.47美元，卖出1,746.38美元。港汇指数报101.7，下跌0.1。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有声好书《美丽新世界》，作者阿杜斯·克须黎，声音演绎罗曼荣。 以往只能够孕育出一名胎儿的卵，而家就可以制造出96个人，咁样叫做进步。 星期一至五凌晨2:30到3:30，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亦可于 rthk.hk 网上重温或者 podcast 下载。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啦，又翻嚟星期四嘅广东广西啦。今晚好开心啊！又翻嚟老拍档啊，黄宗宪医生个 Willie 咧喺一齐做节目。 系， 因 为过 去咧呢段时间咧，当我能星期四唔能够出席嘅时候咧，就由佢帮手咧系去主持星期四嘅节目。咁今晚好难得，我哋两个一齐做主持， 系好难得，好难得。 好啦，咁今晚咧，我哋个嘉宾咧就系阿 Willie 咧，黄宗宪医生咧就请翻嚟嘅物理治疗师莫志超，好年轻噶超吓，咁咧就讲呢个痛症治疗新趋势。 嗱， 呢個我好需要聽嘅，因為咧，我從細到大都係同痛症咧係不離不棄嘅，即係好啲嘢不離不棄好嘅，但係痛症真係冇，最好就冇啦。咁我天生咧就細嗰時唔知嘅，去到即係年紀都成過咗30歲先偶然咧、做運動又有事啦，腰骨，咁咧然後先至即係發現咧，即係照個 X-ray 咧，咁然後話即係嗰個五節骨咧，腰下邊嗰五節骨咧，我有6節嘅。 哦， 系啦，即系最屘嗰度黐埋一嚿啦，但系佢系2節嚟嘅，咁所以其实某个程度上影响到我嘅脊椎个发育嘅。 哦， 虽然我好似好高大望上去咁，但系我自细都有事，即系12、13歲人哋话，哇，到咁上下年纪你就知道腰骨痛啦。我话唔使啦，我12、13歲都知道咩叫腰骨痛嘅。咁所以喺加拿大读书嘅年代咧，嗰阵时即系我哋喺 Ontario 啦，安省咧就比较平啲啦，即係啲地勢比較平啦，咁我就冇得 skate 啦，即係喺啲即係冰上面溜冰啦，冇得溜冰啦。咁亦都即係有時啲同學咧都會去西部啊，或者去北邊嘅地方咧去滑雪啦，去 ski 啦咁樣。咁我都冇嘅，屋企唔准嘅，係啦，因為怕即係 整親 個腰骨就再即係咁啦，所以呢個係一個問題啦。咁咧隨住年紀大，咁當然腰骨不時有問題啦。咁亦都即係幾年前咧，我去。因為我不嬲都中意跑山啊、行山啊、爬山單車啊咁啦，咁樣然後咧就前幾年咧就最3年幾之前，咁樣去咗挪威同埋冰島爬完山之後咧就暈啦，即成喺旅程入邊已經膝頭哥發現有事啦，已經係啦，咁樣然後翻到嚟就係偶然一行下街，突然之間哇膝頭哥～痛得好緊要，即係我係由個行緊個馬路落一行緊個行人路落一落個馬路，踩一踩， 腳一踏落去啦， 踩一踩，哇！正痛到成個人係 企喺度唔敢喐咧，係剩啲眼淚飆嘅，痛到係咁啦。咁收尾搞咗段好長時間啦。咁而家都有問題嘅。咁喺度就啲朋友介紹著啲鞋啊，唔同嘅鞋啊，唔同嘅處理咧，好一啲咧。我夠膽行翻，即係平日都會，即係我中意行路嘅，每日都行兩個鐘頭，但係就好小心行啦。所以阿超一見到我今晚咧，佢話：我見到你行路嘅步伐係唔 balance 嘅，係有啲問題。其實呢個就係我自己個即係嗰、那個即係、那個physical 嘅問題啦，係啦。 嗯， 系啦，咁我问一问 Willie 啦，你点样识阿超？点解你会同佢合作咧？你系精神科医生，佢系咪你治疗师？有咩关系咧？你两个？ 哦，其实咧，即系我哋平日嘅工作里边啦，睇嗰啲大部分都系啲有情绪病嘅即系患者啦。咁我见到咧，情绪病患者咧，其实好多咧都有啲痛症嘅问题嘅。系啦，即系有啲痛症咧，系即系当然佢哋有痛症嘅时候，我哋会帮佢揾下个原因啦。即系可能系做一下啲影像啊，照下啲 X 光啊，或者系做一下啲即系譬如系啲磁力共振啊等等啦。咁有啲系揾到原因嘅，咁有啲就揾极都揾唔到原因，即系可能真系同个心理有关。咁所以咧，但系我哋都睇到咧，其实好多研究都睇到啦，其实痛症同情绪病咧系有即系息息相关嘅关系，即系情绪可以令到一个人个痛嘅感觉会即系犀利啲嘅，咁亦都痛症咧，亦都会影响到情绪。所以其实喺我照顾嘅患者里边咧，其实好多人都有啲痛嘅问题。咁点解我即系需要即系即系点解我认识阿超咧？咁因为其实即系我啲病人有咁嘅需要啦，咁我都要揾下一啲即系。熟悉處理痛症的人去幫下手咁樣，咁同埋近年咧，即係依兩年咧，其實好多人都因為個疫症咧留咗喺屋企啊，咁其實個活動其實係少咗，咁我個感覺就覺得好多人可能都運動又會比較少咗啦，咁同埋雖然佢哋喐動得少咧，但係唔代表佢哋係冇痛症喎，其實有啲人咧，甚至乎係即係出現咗更加多嘅痛症喎，因為唔喐咁樣係啦。咁所以咧就即係我哋要問一下啲專家啦，即係究竟點處理？ 唔係，跟住即係痛症咧，真係好慘嘅。阿超陣間可以慢慢同我哋講即係痛症嘅種類啊，各方面啦。咁但係咧，即係喺我記得咧，我細個嗰陣時咧，咁我媽媽腰骨又係唔好，咁我醫啊更加唔好，咁咧佢就。即系我觉得呢，可能系我自己腰骨同系佢哋，即系我妈妈嗰边嘅遗传嚟嘅，可能系即系有啲问题嘅。咁我最记得咧，我姨咧痛到咧，佢净系曾经做过手术啦，入伊利十八医院做过手术啦。咁后来咧，佢哋有水疗啊，咁就成几个月嘅喺医院就冇得出嚟。佢即系做手术之前，佢痛到咧，佢成日话：，唉，我宁愿死，我宁愿死，我宁愿自杀死咁，即系痛得咁惨咯。咁我亦都。细路哥有事嘅时候，同一个同学倾开啦，咁佢话佢即系本来佢好中意，即系自细佢都好爽朗，好中意活动啊，佢又中意跳交谊舞啊，各方面，点解佢痛起上嚟咧？痛到佢咧就情绪低落得好紧要，即系影响到佢成个人咧系即系叫做 depression 啊，咁咧就即系痛系可以令到人哋系好惨噶。我之前一段时间咧，我就系个手啊，即系左边个肩个。痛咧，系我净系手摆喺后边都唔得，我用我肩周炎。咁啊，心我睇过物理治疗师咧，佢就话我其实你唔系肩周炎，你可即系类似肩周炎，但系你系个 muscle 嘅问题，深层嘅问题。咁咧佢都最终咧一路揾发现咧，就系、是、用手机。 呢个系好 用手机，咁好多人都唔知道，原来用手机令到你个肌肉可以痛到好似肩周炎咁痛 即系痛到膊头啊。 系啦，反而即系我冇五十肩啊，肩周炎嘅问题啦。咁但系咧，就系、是、因为我经常用手机，左手揸手机去我打字，我写稿全部靠手机嘅。咁成日 hold 住呢个位咧，hold 住咧 hold 得耐咧，肌肉就痛。同埋最大一个问题咯，咁好多人都会好多人而家啲人将会面对嘅问题咧，我哋经常瞓喺张床度睇手机。咁拎住个手机，拎住个手机喺度睇喺度打啊，咁咧，久而久之咧，你只手就会痛得好紧要啦。嗱，呢啲俾阿超讲啦，点解搞成咁？好，阿超你开声啦，而家要。 Hello， 大家好啊，咁我阿超啦，系个住宅嘅物理治疗师啦。咁其实讲痛症之前，我可能要讲下究竟咩系痛呢样嘢先。其实喺我哋角度嚟讲，痛只不过系一个信号咯，好似我哋而家喺录音室呢个场景下咧，其实。我哋见到有盏灯不停咁闪紧， 我哋可能知道有問題，但係嗰陣係咪就係個問題就喺嗰陣燈度咧？其實可能 當然唔 係 啦，即係其他地方啦， 喺其他地方可能話我陣陣閃下閃下閃下，哦，原來可能係隔離房嘅 power source 即係個電源斷咗，係啊。咁所以如果我哋見到嗰陣燈閃不停閃，我哋純粹唔理佢，遮住佢、冚住佢，或者整熄嗰盞燈，嗰、那個問題其實冇解決過嘅。 嗯， 即系其实痛就系呢、這个呢盏灯咯，不停咁闪。 即系好似即系你整熄嗰盏灯咧，就好似你食止痛药。 诶，冇错啦， 系啦，食个止痛药根本你解决唔到入边嘅深层嘅，就嗰一阵间即系止一止佢嘅啫。其实 系啦，止一止佢。咁、究竟我哋就要睇下究竟背后嗰个痛其实系嚟自边度？系啦，我哋喺呢一个 panel 度喺录音室见到啲掣，全部都 label 晒嘅，系啦，嗰盏灯有問題，我哋就知道去邊度。但係身體上嘅痛未必係咁直接咯，有時好婉轉嘅。我哋身體其實係好唔直接咁同你講，佢淨係講痛啊，我痛啦咁樣。咁但係未必下下都會話，咦，我膝頭哥痛係我膝頭哥嘅問題。咁所以呢樣嘢就要睇翻好多，究竟佢本身嘅一個佢本身嘅病歷啊，佢本身嘅生活習慣啊、職業啊、運動習慣啊，甚至係佢以前創傷過。做个手术的地方，咁呢啲喺我哋种种里边就好似砌 puzzle 咁样，好似福尔摩斯系啦，咁所以我就尝试将唔同嘢整合埋一齐，得出一个结论系啦。所以一个人嘅膝头哥痛，一个A 先生同 B 先生嘅膝头哥痛，大家都可能有边膝头哥痛，但系佢哋俾出嚟嘅资料唔同，可能就导致我哋揾到个原因系有少少唔同。系啦，咁所以有好多原因嘅。咁如果好似 William 咁，你本身多截骨嘅，真系我哋叫天生异品嘅，多咗截骨出嚟嘅。咁其实嗰啲就真系要做法就真系唔同啦。因为我哋做开嘅都系一啲正常骨骼嘅，系啦，我哋唔同骨嘅数目系一样，或者系佢哋相对比较我哋叫结构上唔会有太大差异咧。咁我哋就会考虑多啲唔同嘅一啲，譬如话功能上嘅问题，可能系肌肉控制得冇咁好啊。導致佢關節出現一啲損耗或者係痛症咁樣，係啦。咁所以如果 William 嘅情況多咗截骨，咁其實好多時就我哋會假設啦，係啊，我啱啱第一次見 William 啫，咁所以我哋假設就係可能只係腰間嗰個關節佢多咗樣嘢要處理，係啦。明明有幾個關節位，可能五節關節位，我哋而家多咗截出嚟。咁我哋咪要諗多一個活動嘅幅度咯。咁有時佢哋控制唔到，就會處理咗唔同嘅問題出嚟。久而久之，個身體覺得好似處理唔到喎，佢就嗰、那個 panel 就閃燈啦。嗰、那個閃燈就同佢講：我痛啦。係啦，其實呢個只係一個信號提你話：你要搞搞你自己身體啦，你身體痛啦。你要開始處理一下佢。 好多人就去按按摩就算噶啦。 係啊係啊， 針灸下就算噶啦、 啊。 但係問題係係 啦， 都係治標不治本嘅，始終都係一個問題。 咁、所以我哋會會鼓勵咁第一特別喺呢一個疫情啦，其實大家都work from home啦，成日都坐喺屋企啦。咁我哋都會建議其實係最 basic， 即係如果想大家觀眾都有啲嘢落袋嘅，第一樣嘢就真係 唔好坐 sofa 椅成日。 我会咁讲，唔好固定一个位置太耐。 嗯， 系啦，即使你个张凳几靓，人体工学德国买翻嚟嘅，$100一张吓，跟住就可以好多角度可以教嘅，几点样 tailor make， 点样符合你嘅身体嘅结构都好。你瞓喺度 就好难啦，因为疫情好多人就唔出去啊，定点咧？其实最常做嘅嘢系一系就坐喺度打机， 系啦， 一系就睇电视啦，睇电影啦。譬如我一睇一套电影两个钟头就好啦。即係我當然我唔會坐足兩個鐘頭啦，我起身拎嘢拎嘢飲啊，去啊洗手間啊咁啦。但始終咧對個腰骨都係唔好嘅，即係尤其我本身有問題嘅人咧，就會好明顯，即係個痛會出嚟。本來咧我係坐 sofa 椅睇啦，我都唔坐 sofa 椅睇，即係我坐翻個工作張凳咧，係坐得比較直啲嘅， 係市正啲。 係啦，因為你坐 sofa 椅好容易咧。你坐一坐咧，就成個人就妖，所以就跣咗落去啦。呢個對腰係最壞最壞嘅事情。 係啦，咁我都話，如果真係有揀，梗係坐啲市正啲嘅，咁會等個人可以 support 得好啲啦。咁但係我又唔會話 ban 咗張 sofa 椅嘅，係啦，即係我自己都會坐 sofa， 我自己都會 slouch， 我自己都會跣咗落去咁樣。咁但係有時可能放工翻到屋企好攰，咁總會有幾個 moment 係會想坐下。即系冇得话行下踩下限制，喂，我一定要坐到好似 兵马俑咁样啊，斯斯正正嘅。咁我觉得呢样嘢，提自己系好，但系唔需要过分去逼自己话我一定要做到呢个 post。 如果佢变咗一个 daily 嘅，即系每日嘅习惯嘅，就系、是、一个问题啦。譬如话啊，我放工翻嚟我攰，我都要俾我自己摊下。咁呢个当然系冇问题啦。但 系 好多人咧就系、是、会。我記得我親戚咧，佢係老人家啦，咁但係佢都好中意做嘢嘅，咁佢即係佢每日咧，佢個公務完咗，咁佢翻嚟咧晚飯之前咧，咁啊當然睇電視睇新聞咁啦，佢即係佢已經咁多年落嚟，佢已經習慣咗，佢根本佢一半就瞓咗，即係瞓喺個沙發椅度咯，一半係，咁又食完飯之後繼續又係咁樣做啦，咁而事實佢年紀好大咧，佢都個腰骨都要做手術，係啦，因為如果唔係根本佢行唔到路。 系啊，所以其实除咗系真系个坐姿，即系第一啦，呢样嘢系要改善，即系坐到成啲 pad， 鼻涕虫咁样摊喺度，其实系对腰骨一定系唔好啦，你肌肉系冇机会去用力啦，去尝试去支撑自己嘅身体。咁其实另外一样好重要就真系一定要有适当嘅运动，系啦，适当嘅运动嘅意思未必可能净系落去公园揈下手揈下脚，而系可能系做一啲带氧啊，甚至系一啲重力嘅训练，其实都系会对身体嘅关节系一个有良好嘅一个效果喺度咯。 咁超，你头先讲紧坐 sofa 咧，有时我哋见到有啲即系铺头同埋啲书局咧，佢哋会摆一啲特别嘅椅垫出嚟。 哦，系咪嗰啲 L 型？ 系啊系啊，其实嗰啲有冇用咧？ 其实嗰个啲椅垫啊，即系讲唔讲得牌子名啊？呢度嗰啲 唔讲得， 唔 讲 得 嘅。 O K， 唔系讲一下冇所谓， 讲 一下冇所谓。 其实我好多年前我都有用过呢啲嘅，咁嗰阵时系喺啲日式。 系啦，佢 L 型我都買過次，我最初用好多年前喺日本買啦。咁佢基本上咧，佢你即係佢自動喐佢咧，其實有個彈弓喺入邊咧，係可以直啲，可以即係向後一啲嘅，即係唔係淨係一個型嘅。我買嗰只，係啦，可以調校嘅，可以調校嘅。即係你坐喺地下嘅時候咧，有時候想直啲，咁係咪整直啲咯？如果唔係你想挨後少少，亦都可以挨後。 哦，即係類似榻榻米嗰啲。 係啦，即係佢。都系啦，类似榻榻米嗰啲啦，但系佢就系一个 L 型嘅一个坐垫咯。 哦，我大概 support 住你个膊，support 住你个背脊啊腰啊，咁又坐喺个即系你个屁股坐喺嗰度啊咁咯。咁所以呢一类嘅你会唔会提议咧？用呢一类 嗰啲如果即系我谂应该系有啲 cushion 嘅成分喺度，即系有啲软垫可以。 系啦系啦， 嗰啲就其实嗰啲系 OK 嘅，即系都系嗰句嘢，我都系同最根本嘅嘢就係唔好坐咁耐，係啦，即係如果真係要做一樣嘢咁坐咁上下，換一換 position， 其實我覺得係絕對冇問題。不過我諗 Doctor 啱講緊嘅係可能係一啲 即係成嚿膠咁， 成嚿膠嗰啲，我大概知道講邊啲。一嚿膠咧，好 curvy， 即係好曲線型，就你坐落去咧，你個盤骨就啱啱好凹凹陷落去啦。嗰種咁嗰種就我以前都有用過。咁其實嗰啲就會將我哋個盤骨有少少微微向前傾。咁嗰啲唔係話，如果係一個辦公室工作嘅人，即係佢長時間都喺嗰度工作噶，真係開個會開三四個鐘，或者老細俾一文件你一打，就基本上連廁所都冇去。咁嗰啲我都覺得可以試一試嘅，因為佢哋係幫你個盤骨去將佢調整翻個好啲嘅位置，等你個人唔好向後傾後嚇，等個盤骨唔好向後傾，然之後等嗰個腰骨可以有多啲承托力。咁嗰啲係可以嘅，咁但係。翻翻我啱啱最重新最强调嗰样嘢就系、是，都系要多啲运动咯呢样嘢。 嗯， 系啦。 咁你但系你面对咧，即、就、系、是、你啲Doctor Wong 咧就系、是、有即系佢啲情绪啊、精神嘅问题影响佢痛啊，令佢更加痛啊，一个痛令到佢更加个心情更加唔好啦。咁即系呢啲系痛啦，但系你面对嘅即系你啲 patient 你啲人客最多嘅痛系边方面嘅痛系？即系而家香港流行嘅一般人 其实咁我哋面对最多嘅都系我哋叫做如果我哋英文简称叫 MSK 啦，咁其实真系啲肌肉同埋骨络问题产生嘅痛，咁即系最常见嘅膊头痛啊、腰痛啊、颈痛啊、脚踭啊、膝头哥痛，其实呢啲都系好常见，系啦，咁好多时佢哋嚟嘅时候都可能已经有一张医生专家信啦。佢哋嚟嘅时候咧，将啲身转介信啦，甚至好多时都会连带佢哋照咗好多唔同嘅我哋叫磁力共振啦，或者 X 光嘅报告。咁好多时我哋就会即系因应翻睇翻个报告。咁但系我哋会咁样讲，医生嘅imaging 即系一啲影像嘅报告 X-ray 啊、 CT scan 啊，或者系磁力共振报告咧，只系作系一个参考啫。系啦，咁我哋真系要实际睇，都系睇翻我哋去点乜。我哋臨床一啲判斷、一啲檢查嘅時候，先至睇下究竟問題喺邊度咁樣咯。 嗯 ，OK， 嗱，我哋先嚟只歌先，咁嚟咗只歌之後咧，十一點鐘新聞之後翻嚟咧，咁陣間同大家咧就繼續同阿黃宗憲醫生同埋莫志超阿超咧就去講呢個痛症治療新趨勢。呢只歌咧就 Annie Lennox 嘅 Why， 點解咧咁多痛病啊？

大概两日后，中国国家核安全局澄清，放射性气体是一如上述的有规划和受控的排放，并不对人民构成威胁。香港距离台山130公里，是近抑或是远，人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是香港人对报道的关心却是正常的事。CNN 的背后动机是什么？没有内幕消息真是不可而知。但是如果台山核电厂或者中央可以早些走出来将事实讲清楚，甚或将实时辐射监测数据公开，事件就不会发酵下去。有关当局不要浪费了这次危中之机。蓝地球，梁咏武撰稿。 色无限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 无限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1点钟新闻之后又翻翻嚟，我哋星期四晚嘅广东广西。今晚咧，我哋讲嘅系痛症治疗新趋势。对面咧系精神科医生黄宗显医生。 系，大家好。 系啦，咁咧就另外一个咧就物理治疗师。 Hello， 莫志超啊，超。 你 好。好，我哋继续啦，超。 嗯，系。 系啦，你讲讲，即系你讲下传统嘅点样治疗啦，同埋你嘅方法，有咩新嘅方法去治疗痛症？ 唔好話係我嘅方法啦，咁但係即係我會話以前傳統嘅物理治療可能會做一啲唔同嘅機器啊，唔同嘅一啲譬如電療啊，我哋叫干擾波啊、超聲波啊、衝擊波啊，甚至亦都會有人做針灸嗰啲嘅，係啦，咁嗰啲就係、是、雖然你會可能諗，咦針灸唔係中醫鐵打佬嗰啲做嘅咩？其實都唔係嘅，咁針灸其實一早已經喺西方嗰邊研究開始做科研，其實都可能通用咗好耐。咁我以前喺英國讀書嗰陣，我喺英國讀物理治療嗰陣咧，其實都已經有物理治療師係用針灸嘅方式去幫病人去醫病嘅，係佢哋好搞笑，佢哋會用翻啲英文翻譯咗嘅音变翻做出嚟，即系烟眼咁样样， 即系啲穴位 啊。系啊，就本来即系佢都系由中国嘅针灸过去，啲英文 系啦，穴位就会有啲数字咯，咩 SI 21啊咁嗰啲，好有唔同嘅位置，咁就相对有趣。咁香港如果系讲针灸，其实更加系普及啦。咁所以针灸就唔系净系中医师嘅做嘅专利啦，其实物理治疗师都会做。咁啱啱我所讲嘅，譬如话一啲电疗啊。机啊，一啲唔同嘅方法啊，甚至亦都会搞一啲唔同嘅拉筋嘅动作。 头先你讲紧咩波嗰个叫做 冲击波？ 冲击波我都试过做，但系好劲嘅冲击波，真系做嘅时候咧，系腰心腰肺嘅痛，但系你痛得嚟又好开心嘅，因为哇，终于揾到个痛个痛源啦，咁样，即系痛得嚟就系开心嘅嗰个做法 系。系啦，咁所以佢就系严格，佢就系将你嗰个地方打散佢。跟住等佢身體去慢慢去自己去用自己嘅防護重新機制去慢慢建立翻啲健康嘅組織，咁呢個就係衝擊波嘅理論啦。咁呢個就係傳統啲嘅物理治療啦。咁另外一批而家開始比較盛行嘅物理治療嘅做法咧，就有少少唔同啦。咁就係正如啱啱所講，我哋真係要揾究竟痛症嘅根源喺邊度，係啦。打個比喻，我膝頭哥痛。咁究竟膝头哥痛系因为膝头哥有事啊，定系正如我啱啱所讲，你只系见到你 panel 上面有盏灯闪紧灯，你纯粹想整熄佢咧？咁如果你整熄佢，你身觉得好啲或者真系冇咁痛，咁 very good 系啦。咁但系可能其实呢盏灯系嚟自其他问题，系其他房嘅问题。究竟膝头哥痛系咪真系膝头哥有问题咧？定系我哋嘅髋关节、我哋嘅脚腕关节？甚至是第二边的脚影响到这个膝头哥痛呢，那我就要找这个原因了。所以我 我唔應該講我做嘅做法啦，而係應該新一批比較開始比較盛行啲嘅物理治療嘅方案咧，其實就係透過一啲好多唔同嘅動作檢測，或者係一啲好多唔同嘅一啲肌力測試，純粹去幫你去揾咗究竟有啲咩令到呢個膝頭哥喺做某啲動作嘅時候唔舒服。打個比喻，我踎低攞嘢嘅時候。个膝头哥好痛， 我好耐冇踎过啦， 好耐冇踎过， 所以曾经咧我都即系膝头哥有事之后咧，我几惊上内地啊，即系尤其系喺长途车咧，如果要去厕所麻烦啦，即系以前即系喺你公路旁边嘅厕所咧，系净系踎厕嘅就冇坐厕，但系嗰次我就好惊，你好似去汕头，咁啊几年前去汕头咧，咁啊竟然发现由佢 highway 度嗰啲停落嚟俾你食嘢啊，俾你即系休息嘅厕所嗰啲位。嗱，佢哋增加咗座次，系啦，咁咧就都好彩，即系都冇咁惊咯。 冇惊，踎落去起唔翻身啊！有啲惊，系啊，咁所以究竟譬如话我踎低痛啦，咁究竟点解我会踎低痛先？系究竟系我嘅脚腕关节个幅度唔够啊，我个髋关节幅度唔够啊，定系我身体其他地方令到我膝关节嗰一刻突然间实力多咗？ 膝头哥嘅软组织。冇咗。 嗱，呢个我会话有机会嘅。咁但系究竟呢个系个因啦，定系个果咧？咁其实我会觉得，我会唔系100% 肯定佢哋系因为膝头哥嘅关节冇咗嘅软组织冇咗，令到佢痛嘅。咁点解咁讲咧？咁我要抛少少书包啦。咁点解咁讲咧？就系、是其实有研究报告咧。佢捉咗唔好话捉啊，邀请咗1100个人到啦。咁佢哋系完全系冇一啲腰痛嘅问题嘅。 嗯， 佢哋带咗佢哋去做一啲MRI 磁力共振嘅检查，系啦。呢度1100个全部都冇腰痛。佢哋发现咧好搞笑喎，有大概唔同年龄层啦，由20岁去到80岁不等啦。佢哋发现咧 ，Overall 大概有60%嘅人咧，其实佢哋嘅腰椎系有椎间盘突出。甚至是我哋所谓讲有一个叫做神经线压到嘅状态。 嗯 嗯。咁呢个情况，大家就会觉得，咦？呢班人应该濑嘢噶咯，因为佢哋应该哇神经线都夹住咗，甚至系退化到佢哋用纯粹用磁力共振去判断咧，佢哋系属于系病患嚟噶。但系呢一班人， 佢哋冇事嘅， 什么事都没有。 系。 系啦，咁亦都有类似嘅报告，就系揾咗啲膝头哥痛嘅人。去照磁力共振，咁佢哋发现其实大部分有大概40-50%到咧，嗰班人个膝头哥冇所谓嘅退化。咁喺呢两个研究度咧，其实我哋会有一个谂法，就系究竟痛症同埋我哋磁力共振或者我哋imaging 出嚟嘅报告系咪等同咧？系咪因为我关节退化？我就一定会痛咧，定系其实可以系一样嘢导致我嘅关节退化，同一时间我只脚痛紧，佢哋系可能系大家都系嚟自同一个因嘅结果嚟嘅，好似有啲远， 有啲远咗啲， 有啲远，有啲 慢慢讲嚟，慢慢 catch 到你 嘅，系啦，即系究竟我系做到好想做，不停去劳损紧嗰个关节，劳损到佢退化，退化到哦，原来我身体痛。呢个是我哋一般人谂嘅谂法。 我先一轮咧，我就因为我膝头哥有事啦，咁咧就最初我先整个手，即系讲个手臂，即系个左肩嗰个痛啦。 系 咁我都咁嗰日咧，我就同我做开个物理治疗师，因为佢只手有事咧，佢做过一个小手术，佢做唔到，咁就佢个公司个同事，另外一个同事帮我做。咁我就同佢讲，即系讲埋啊，即系之前我喺度净系做个即系嗰个肩嘅啫。咁我话其实我膝头哥有事嘅，咁佢就睇啦。佢话膝头哥有事唔系一定系你嘅膝头哥嗰个软组织退化嘅。其实即系我睇你咧，即系佢以佢个判断咧，佢话。其实同你嘅 hip joint 有问题，即系个问题影响你嘅膝头哥痛。咁佢教咗我几个方法，即系喺瞓喺张床度去做嘅一啲运动啦，一啲动作啦，咁有帮助啊，竟然系 系啦， 系啦。然之后之后我当佢系膝头哥，甚至即系睇骨医咧，咁啊亦都打晒透明质酸都冇用嘅，睇系咪嘅酸 系啦。 咁但系咧系竟然即系佢教我，即系第一我换咗鞋啦，我着嘅鞋啲。即係嗰個 platform 係好咗好多嘅，而家咁咧就亦都即係亦都有唔同嘅朋友，即係叫我行路，你要 即你真的要不要一步步走，你真的要这样，即是 用多一点脚板， 是啦，用脚板撑高它，可能你是你冇咁樣做到啊，即係八字腳啊定點啊嗰啲咧，都係一個問題嚟嘅。咁啊，所以咧佢又教得好，即係我已經收集咗好多唔同嘅資料去、去 improve 翻我對膝頭哥。最初咧我係右腳有事嘅，可能因為左腳撐佢咧，令到左腳都有埋問題。但係咧佢問題始終冇右腳咁大嘅，主要係嚇。 係啊，咁所以喺啱啱呢個喺你個你自己嘅親身體驗，其實好多時可以。首先要练的就是其他关节是不是限制了，还是或者你给了很多无形额外的压力在那个受伤的关节上，即可能我们的膝关节痛，其实可能只不过我们髋关节甚至是脚腕关节的活动度不足，或者它根本都揸流摊的、它都不好做事的，膝头哥做完结果就力就会压下去，导致膝头哥有痛感，咁就係有我哋呢個就得，咦？唔係喎，我膝頭哥好似有事喎，係啦，跟住就可能做一大輪嘅嘢喺個膝頭哥度。咁但係其實呢、這個未必係真正解決，而係真係要頭先嗰啲動作，可能真係要等個髋關節做翻佢要做嘅嘢。 咩叫髋關節啊？ 個 hip joint，即係頭先你做嗰啲 係啦， 係嗰啲 exercise 咧。之前啊，個物理治療師教，可能就係透過呢啲嘢等我哋。等你嗰只腳可以 等膝頭哥舒緩啦，個壓力 係啦，佢唔使做兩個人嘅嘢啦。佢而家就好似膝頭哥，其實做緊膝頭哥本身嘅工作，另外 加埋 個 hip joint hip joint 嘅工作。咁個膝頭哥咪覺得點解我一個人要做兩個嘢嘅咧？點解要 OT 嘅咧？咁佢咪發牢騷咯？佢發牢騷就用痛嘅方法同你講嘅啫。咁所以呢樣嘢就有機會係真係痛嘅原因。咁當然啦，如果喺呢個情況下，其實你膝關節你唔理佢。你一直有个 hip joint， 一直有个髋关节继续偷懒，你个膝关节继续做紧两个人嘅嘢，去到最后，咪我哋会喺 imaging， 我哋喺影像上面见到嘅，我哋睇到嘅退化嘅一啲症状。 阿超啊，其实我即系我听你咁讲咧，即系呢个概念咧，令到我好怀疑我平时做嗰啲啱唔啱？ 嗱，首先我要帮大家戴下头盔先。咁首先，其实照。X 光啊 ，MRI 啊，其实我都系会建议有需要嘅时候去照。点解咧？其实我哋除咗系要第一呢啲我哋叫做 golden standard， 我哋叫做最可以引证参考嘅一啲资料咧，其实都可以帮我哋排除咗一啲大吉利是嘢先。 嗯， 系啦，即系有啲大吉利是啲膝头哥痛。 嗯， 冇嘢噶，踎底痛咯，嗰啲冇乜嘢，一照唔照又唔照又自可，一照就望到，哎呀，先生你有个 touch 先，你有个肿瘤喺度。咁如果系咁，呢啲就真系要互殴啦，即系我哋要其实系要排除呢啲嘢。其实我哋喺我哋物理治疗嘅角度，我哋希望系用X 光或者系用磁力共振嘅片去排除一啲我哋有机会认为发生嘅嘢。 其实咧真系。即系要深究佢个问题咧 ，X 光系唔够嘅。 系啊， 吓我因为我喺即系一个1997年嘅时候啦，咁啊1997年嘅时候我就去我买飞去印度啦，咁啊停新加坡啦，咁啊就喺大雨入边就跣亲，跣得就话即系晕咗啦，又去晒即系入晒医院啊，咁跟住即刻 cancel 个旅行，即刻翻嚟香港又入医院照晒 X 光，冇事嘅，医生话你。我但我麻喎，麻痹啊，手啊啲嘢麻，我啲手指麻喎、我震亲啫，跌亲，俾多一头半个月就冇事噶啦，咁样就如是者，真系一头半个月真系冇事、啊，但系咧，我 ever since 咧，我个颈同埋我个即系个肩啊痛嘅，肩又痛同埋攰咧，咁我以为我自己工作繁忙，咁事实上嗰段时间我即系工作好繁忙，又奔波啊，大江南北乜都去齐晒啊，咁啦，咁、直至到即系、个。九七之後，即係九七嗰年跌親啦。咁啊，12年之後咧，12、13年之後咧，就佢發作啦。即係我發覺啲手麻痹啦，手麻痹啊，有成啊咁啦。咁啊，哇，搞咗一輪啦，好多人朋友介紹啊，呢個神醫嗰個神醫啊，咁啊，正骨啊，搞完一輪之後都冇用。咁啊，最終嘅朋友提醒我，你要照 MRI。咁咧就照咗 MRI 之後，就發現咧，我仲以為係。佢話咧，因為咧，咁，即係佢屋企人咧，就係因為咁咧，就發現係由椎間盤突出，咁啊做咗個微創嘅手術，咁就搞掂咗啦，就行得翻。之前行路都有問題，咁我就以為咧，我仲可以以為佢即係咁樣做咗個微創之後，仲可以即刻做完微創之後嗰晚就去朋友屋企，第二日咧朋友結婚去飲。 所以照了個 MRI 咧，佢有 MRI， 即係當時我法國醫院做啦。咁啊，即係負責 MRI 嘅醫生就話：鄧生，你冇可能做微創。一睇個片，你係幾節嘅椎間盤冧曬，係塞住曬咧，即係你個血管、你個神經、你個淋巴都通唔到，壓住，所以你咁即係咁唔舒服嘅。即係之前我照 X-ray 話我冇事嘅， 係啦， 你肋骨冇斷到、冇裂到、冇嘢啊嘛。但問題有啲人佢話椎間盤啊嘛， 係啦， 係啦，即係我係冧曬啊幾節，所以先至咁你見到我咁大嘅疤痕，做咗咁大嘅手術就係咁解啦。 瞭解，咁所以其實。應該咁講啦，都好取決當時嗰個受傷嘅狀況，同埋當時醫生嗰個判斷究竟，我需要照 X 光定係照 MR 咧？其實兩樣都有好處 ，X 光就喺對骨折方面佢嗰個 detection， 即係佢嗰個檢測係做得仔細啲，可以容易揾到啲骨折。咁但係佢嗰個缺點就係佢睇唔到一啲軟組織啊嗰啲，咁所以磁力共振， 我骨冇事，但係軟組織有事啊嘛。 係啦，咁所以如果係咁唔会话第一次净系照 X 光系一件错事，只不过可能就系个 follow up 就系要做埋个 MRI 磁力共振，咁就会相对系。 但可能因为97嘅时候咧，即系其实 MRI 仲系未咁普及，同埋好贵。 哦， 系啦，我相信嗰时系好贵，但去到近到2010咁上下咧，就唔同啦，就即系已经比较普及啦、 哦， 已经开始。咁而家更加普及啦，而家就 系 即系，所以嗰阵时，因为其实都唔系话净系个医院嘅问题，第一，因为我晕咗送咗入公立医院噶嘛，系，咁所以公立医院咁佢就系照 X-ray 嘅啫，佢唔会即系特别帮你照 MRI， 就算新加坡都冇，咁所以即系隐藏咗十几年，即系痛足十几年之后，佢到佢痛到已经即系麻啦，啲手指麻啦，咁咧又先至即系发现咯，咁做完手术咧，其实咧我都只是冇即係停止了惡化，其實咧係冇翻唔到轉頭啦，已經。即係當時醫生都跟我講個手術做嘅時候，佢話相信即係我如果咁即係咁嚴重咧，可能有啲麻尾神經已經壓傷咗，係翻唔到轉頭。咁所以到而家咧，我啲手指都係麻嘅。咁之後咧，你唔講我。感觉唔到嘅 ，OK， 系啦，就讲咗啊，突然之间系啊，我有事啊，咁咯，好，你嘅歌先吓，咁、 okay. 跟住就11:30嘅新闻，叶德娴嘅《边缘回望》。 树向车旁两边飞，像昨天。我已抛弃，曾经想过死，天将我留下了地静悄悄，我已觉得草莽失地，愿我可重寻趣味。故事，旧日我。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提名期今日结束，选举主任共接获1056份提名表格，五大界别共36个分组中，有23个界别分组报名人数和议席数目相同，如果提名有效，参选者就会自动当选。余下13个界别分组，参选人数超出议席数目，要选举投票。选举主任将会在今个月23号在会展以抽签方式决定有关界别分组候选人姓名在选票上的排列次序，以及分配展示选举广告的指定位置。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将会在提名期结束后14日内在宪报刊登公告，宣布获有效提名的候选人。如果某界别分组属于有竞逐选举，就需要在下个月19号进行投票。政府统计处公布年中人口数字，最新人口是739万多人，和去年同期748万多人下跌12%，下跌 12%， 下跌 1.2%。 由去年至到今年中，有近9万香港居民正移出。另外，積金局數據顯示，以永久離開香港為理由提早提取強積金的金額是過去7年最高。有學者擔心，近期的移民潮令人口老化更嚴重，加上流失不少的專業人才，對香港發展有負面影響。本港今日共有大約65,900 人接種新冠疫苗，另外有大約17,600 人預約接種時間。至今累计接种超过644万剂疫苗。昨日共有22宗因为接种后出现常见副作用，由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或者医管局普通科门诊诊所送院的个案。他们情况稳定，其中13人已经出院，2人留院观察，5人不遵从医生劝告自行出院，2人就未经诊症自行离开。俄罗斯一架载有16人的观光直升机坠落远东地区一个湖，最少8人生还。涉事的米8直升机载住13名乘客和3名机组成员，在堪察加半岛克罗诺基自然保护区内坠入湖中。当局派出几十人到场搜救，救起8人，并且继续寻找失踪人士，事故原因仍然正在调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5,404点，跌8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448点，升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82，日元110.35，瑞士法郎0.923，加元1.252，人民币6.48，英镑对美元1.384，欧元对美元1.174，澳元对美元0.735，新西兰元对美元0.701。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是1749.2美元，卖出价是1750.5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骤雨较多和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南风。展望周末期间间中有骤雨，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在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展彤，原本以为你会在暑假回来香港，我们可以是一家团聚。 表哥，因为疫情关系，你原来回港探亲的计划恐怕又要延期。 疫症万变，人情依然。 阿 Joe 阿 Grace， 希望你们一切都安好，也都希望疫情很快会过去。 今年是非常特别的一个夏季奥运会，今次香港疫情奥运之下，以无比坚毅的精神创造辉煌的战绩。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九点，香港家书，人情不变。 我是邓子峰，由出年2月27号起，政府2蚊搭车优惠的合资格年龄会降低到60岁。

我举高手咧，我会发现我个膊头举唔高嘅，系我膊头举唔高。咁但系你唔会话，哎呀，我件衫太紧啦，系你会发现，咦，我只要松松条皮带，或者我挫一挫皮带嗰件衫，我个膊头就会觉得好好。咁所以我哋要揾究竟系，我哋唔系究竟揾点解我个膊头紧，我哋系要揾嗰条皮带究竟喺边度阻住我个膊头去喐动。咁而家个好多时个方法就系用一啲唔同嘅动态嘅检查嘅方式，或者系一啲唔同一啲我哋嘅 functional screening 啊，去检查佢哋究竟有啲咩令到个动作会差咗或者痛啲。系我哋可能会叫个卡人去摆身体一啲唔同嘅动作，然之后再喐动。咦，原来我打个比喻，我坐喺度举高手同我企喺度举高手。个痛系唔同嘅，可能我企喺度痛啲，我坐喺度冇咁痛。同样都系举高手嘅情况下，点解会有呢个差异呢？会唔会系同你坐喺度同企喺度带嚟嘅一个差异呢？咁可能我哋就会睇多少少佢个髋关节啦、腰关节啦，甚至系嗰个 region 嗰个区域嘅嘢。反而我哋就未必会，咦，你个膊头好重要，不过我想睇咗嗰个地方先。 即系我哋好多时痛嘅时候咧，我哋即系做医生咧，就如果你膊头痛，我哋就照下个膊头啦。 嗯， 如果你脚踭痛，我哋就去检查脚踭或者照下脚踭啦。即系我哋谂唔到要去睇其他部分噶嘛。咁你头先讲嗰啲动态嗰啲评估咧，即系似乎就用影像系做唔到 嘅。系啊，咁所以影像喺我哋角度，我哋就用一个纯粹参考，我哋睇下，首先嗰个位有冇一啲好严重嘅问题，譬如话我所讲啱啱讲骨折啊，甚至肿瘤啊，或者系一啲软组织嘅一啲病变啊，嗰啲我哋排除咗嗰啲先，哦，确定佢哋唔系啦，咁我哋再用啱啱我所讲动态嘅方式睇下究竟你个膊头痛系嚟自边度，嗰条我啱所讲嘅皮带喺边一度咧，咁我哋就再揾咯。 嗯，咁揾到之后又点咧？即系做完嗰个评估之后， 咁如果做完个评估嘅时候咧，我哋好多时就会发现原来真系同你打个比喻，坐喺度冇咁痛，可能系个髋关节接埋咗嘅时候，咦，我膊头喐冇咁痛，咁我就再将嗰个手术范围再缩窄啲啦。哦，我原来发现系同个髋关节有关，个 hip joint 究竟系左边定右边，我又再睇。假设我已经缩窄咗系某一边嘅髋关节，我哋就睇下嗰度髋关节附近嘅肌肉组织，佢有冇啲出现异常嘅状态？咩叫异常状态咧？可能肌肉嘅问题系啦，佢发唔到力系啦。我想做一个简单瞓喺度踢脚嘅动作，左脚做得好靓啊，一夜踢到上90度，右脚三十度唔得啦，棘住咗啦。咦，咁我就会谂会唔会系我哋 hip flexor 即系髋关节负责将脚踢前嘅肌肉有一啲异常咧？咁我哋就再将个手术范围缩窄喺嗰个位置。然之后发现个问题，究竟我哋有啲咩令到佢异常？咁我就做一啲针对性嘅治疗啦。咁可能有机会系一啲动态嘅方法，希望嗰个肌肉识得收缩放松，收缩放松，佢哋有翻呢一个感觉先，攞翻个感觉先，系啦，做翻好啲啦。佢知道，原来我要踢脚嘅时候，我要收缩吓，咁我放低嘅时候要伸长咁样样。咁佢哋有翻呢个感觉。踢翻脚喐得好啲，再睇下佢膊头嘅动作会唔会有所改善？系我哋就好似呢度做少少嘢，然之后睇下个 test result， 好似做实验咁样样。系啦，我做完一样嘢，睇下系咪好啲先？咦，系好啲，我哋再喺个位度再有冇一啲新嘅进展咧？咁呢个就系呢一个治疗方案嘅一个最基本大概的流程。 即是你刚才讲的是有些关节要活动啦。刚才听 William 讲呢，即是他痛的时候呢他会休息的嘛。即是可能那个关节不动的应该要休息的。那这个是可能我们传统想的方法啦。但是你讲这些即是新一代这些方法呢似乎就即是相反的。 我觉得休息呢样嘢咧，其实就好睇嗰个受伤嗰时候个状态系点样样。咁打个比喻，大家拗柴系啦，应该都会遇到噶啦。无论着高踭鞋，下下踩到个坑渠杆嘅咬到，或者打波咬到，或者踩到其他人咬到，人生总会有机会遇到咬柴呢个状况。 唔少次添， 唔少次添啊，系啦，打篮球嗰啲咧无限次咬嘅。咁但系大家咬完柴嗰个体验都系会知道，咬完柴，咦，只脚红晒肿晒，摸落去好痛嘅。知道哦，这个就一定是发炎了。 嗯 嗯， 是啦。在这个情况下呢， 我的建議就是休息，真的休息。因为很明显是发炎的迹象，红肿热痛，我哋讲紧四样， 唔好再逼佢啦， 唔好再逼佢， 唔好要佢喐， 因为你真系好明显系唔使照都知道你呢度系真系伤咗，因为你只脚左边系好靓仔嘅，右脚咧肿到好似鸵鸟蛋咁大只嘅时候，其实佢真系发紧炎，佢真系肿咗，咁但系都系遵循四个最大嘅原则：红肿热痛。 嗯， 系啦，有啲人咧就话啊，我呢位好痛啊，系咪发炎咧？啊！呢、這个系好肿啊，系咪发炎咧？呢啲情况如果净系得一个症状咧，我哋未必肯定佢系发炎。但系如果四样嘢齐晒，红、肿、热、痛，即系皮肤好红，嗰、那个附近嘅部位好肿，系啦，摸落去轻嘅，最后痛啦，吓唔需要解释啦。齐晒嘅话，我哋可以当佢，我哋就觉得佢发炎嘅机会好大。咁嗰个时候真系要休息，系啦。咁一般嚟讲，我哋叫休息三至四日啦。咁睇下佢个状态如何，再活动下，睇下如何。如果真系有其他问题，咁真系要去着手要处理啦。咁但系如果我唞咗几日，佢又唔红又唔肿又唔热，又净系得个痛字，系啦。咁但系就我唞咗一两个礼拜，俾晒休息佢啦，都冇改善啦。咁我就开始谂，系咪其实真系唔关佢事咧？系啊，系咪我件恤衫？斗唔起个膊头，其实唔关个膊头事，可能真系有条皮带勒住。咁呢个情况就真系要揾究竟嗰个根源喺边度。咁呢个情况我哋就会建议系睇多少少动态呢啲动作，可以留意一下日常生活嘅细节。甚至我可以话，有时我会问一个问卡人就系、是：你搭巴士如果冇全，你上一架空咗巴士，你会想坐左边定右边？点解呢？我哋坐巴士唔永远都唔会好市正咁样坐喺度，然之后咁啊，我哋通常都系坐喺窗边，然之后挨落去噶嘛。 嗯， 咁我就可以有少少预测，究竟佢中意挨边边多啲。 嗯， 咁对佢成个身体其实嗰、那个个构造，佢嗰个 posture 都会有啲。 即系我谂呢个咧，都系同有时同瞓觉有关系。 系啊， 即系我嘅左，即系我左肩嘅痛咧。其实都同我瞓觉嘅习惯，因为正常我瞓觉就瞓平嘅。 嗯， 但瞓觉之前瞓平之前咧。我係好 so often 咧，我係中意咧係壓住左邊，即係側身壓住左邊一段時間咧，即係真係瞓著先瞓翻平咯。咁所以咧，久而久之咁，即係好多年嘅習慣都係壓左邊。咁呢個都係其中除咗手機之外啦，手機令到肌肉即係成日即係嗰一個動作啦。咁之外咧，就因為我瞓覺嘅習慣啦，就成日壓住左邊。 哦，亦都我諗我哋去做，即系我哋瞓觉嘅时候，我哋其实会用个最常想瞓觉嘅姿势，尽快入睡咗先噶嘛。咁、所以亦都可能就系、是，咦？点解你会咁想转向左边先？系啦，可能你即使话膊头啊都痛，但系我都系瞓左边先瞓得着嘅。 系 咁，可能就系其实身体系好想你转去左边噶。咁但系点解有啲咩要咁想要转去左边？你即使你膊头痛到唔系真系痛，但系唔得，我真系要瞓左边。呢、這个我哋亦都系一个几有趣嘅原因，究竟我哋去揾点解一定要瞓去左边先至瞓到？咁、个人都唔同嘅，咁但系亦都系一个方法去思考究竟点解会有呢啲问题出现咯。系啦，咁讲翻头先，假设我膊头个痛症啦，我发现原来系髋关节嘅问题，咁我哋就可能去解决佢个髋关节嘅一啲活动度啦。甚至其实系希望佢嗰个身体去附近的关节可以牵连的活动都会有所提升，系啦，咁所以除了我哋去做一啲活动的组织之外，即系希望佢活动得好啲，喐动得好啲，搞啲运动之后，其实有时都会可能做一啲类似叫筋膜放松嘅嘢，系等希望佢嗰个位嗰条皮带咧有少少空间，俾件恤衫可以走动一下先。咁其实咁样做完，亦都有机会改善到嗰个卡人本身嘅痛症，系啦，咁另外一个都比较常见嘅问题，其实就系关于个核心啦，系啦，可能近呢十年八年，其实都大家都不停听到核心肌肉、核心肌肉、核心肌肉、核心肌肉，系啦。 咩叫核心肌肉啊？ 系啦，咁各个人个对核心肌肉嗰个解释、剖析都唔一样。咁但系喺我个角度啦，或者咁讲啦，我角度就系、是、我个核心肌肉就系可唔可以令到我个核心稳定。令到我啲手手脚脚喐动嘅时候冇后顾之忧，咩意思咧？如果我个身好似一劈萝卜神啫喱咁样揈揈下，其实我只手喐嘅时候咧，我个身都会更加揈得更加犀利。 咁我哋手可能就会变咗，哇！我身都咁唔稳阵啦，咁佢要做多少少嘢。久而久之，但系嗰个拉紧就变得更加强烈。但系如果我个核心、我个躯干可以做到一个好好嘅根基，令到我关节伸出去，可能我想见到抬头有支水，我想攞我伸只手向前嘅时候，我个核心系可以好稳定，系唔一定要完全唔喐，但我可以好稳定去 support 我只手做一个向前拎嘢嘅动作嘅时候，呢、这个就一个核心最基本需要做嘅动作。咁但系如果两者之间有一个不平衡的状态，或者是他们出现一些异常的状态、我想做这我的手向前伸的时候，我核心没有做相应的东西去对抗我这个动作，或者去平衡这个动作，亦都有机会令到我们身体出现一些不同的痛症。 嗯 嗯，所以、最近这么多年这么多人都有讲核心的问题，其实就是很简单，就是我们可不可以确保我们的躯干很稳定，令到我的关节可以喐得更加顺畅，更加唔需要担忧。咁所以有时我哋亦都会教病人去做一啲呼吸嘅运动，系啦，你心谂呼吸吓、啊，我日日都透紧气， 呼吸同痛症有咩关系咧？ 系啦，我日日都透紧气噶嘛，系咪先？系嘛，透咗几廿年气噶嘛，我透唔到气我就唔喺度啦。咁呼吸嘅运动其实希望身体可以有一个好好嘅扩张个胸腔或者系我哋嘅腹腔。其实我哋呼吸嘅时候咧，吸气，我哋好似有个气球喺入边，身体入边胀咗嘅。佢胀咗有啲咩好处呢？如果我话我哋嘅腰椎系由肌肉同埋韧带去支撑呢、這个部分正确啫，一踢一点系啦。除止呢个肌肉同埋我哋韧带嘅支撑之外，我哋吸气嘅时候咧，因为我哋入边有一个好大嘅有个稳定嘅气压喺度，嗰个气压就好似一个气球，嗰个气球咧就好似将你个胸腔嘅空间挤满咗，其实系一个好好嘅 support， 好好嘅支撑。咁、我条腰咧就唔需要做咁多嘢，我嘅肌肉亦都唔需要做咁多嘢去维持呢、這、一个关节嘅一个稳定性或者一个健康嘅活动。咁所以呼吸如果呼吸得好，我嗰入边身体入边嗰个胸腔或者个腹腔嗰个气球可以慢慢大翻，去支持翻个腰椎嘅时候咧，其实痛症亦都可以唔同咁解释。 咁除咗个即系呢个气嗰、那个嗰、那个空间嗰个问题之外咧、我谂好多人都要小心咧，就系个肚腩。 哦， 系啦，当你个肚腩咧、大起上嚟向前堕嘅时候咧，你成条腰骨系比较向前拉嘅，会好唔平衡嘅。所以人咧都即系肥咧，都唔系净系三高嘅问题嘅。你成个腰椎啊，各方面咧都被影响埋，膝头哥都被影响埋。 膝头哥呢个好明显啦，系啊，膝头哥。 呢个你都可以讲叮当。 好啊，系啊，我哋时间都仲有少少。系啊，其实体重亦都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咁所以啱啱William 都讲得好啱，如果个身体体重好严重，将个腰椎向前扯，其实系亦都一个长期嘅一个负累嚟嘅。系啊，或者好似感觉就好似一位初生。即系啱啱生完 B B 嘅妈妈，长期有个 B B 坐住喺个 hip 度，其实嗰个力咧系不停将你个人向前拉，咁、那个腰椎不停好似向前扯咁样、其实同啱啱嗰个肥佬嗰个脂肪去聚住，其实嗰个力系都好接近。咁所以呢啲嘢我哋希望系慢慢去，如果系有呢啲问题困扰嘅，体重管理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的，也都是等他的身体的关节可以活动得更加轻松。 之我想问一下，你刚才说的核心肌肉，其实是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就是、做一些针对性的运动 去、就是、去 train up 我们的核心肌肉呢？ 其实应该这么说，每个人的痛症的根源都不同，其实要找呢是真的要很针对性地去找。但是一般来讲，我们都会建议做一些简单的一些呼吸运动，起码那个腹腔里面那个气球、我们的腹腔可以有一个好、一个比较正常的膨胀去支持它。其实这些一些、很 general 很的概括性的运动其实都很适合大家去做。但是因为电台的关系很难一次样解释俾大家听，系啦，又睇唔到啊，咁样，所以其实呼吸运动系重要啊，即使话我唞咗几廿年气咯，系嘛，我食盐多过你食米，咁但系其实呢啲都系要练习嘅一啲嘢咯。 好嗱， 我哋今晚嘅时间有限啦，我谂我相信咧，即系迟啲咧喺唔同嘅时间咧，都要请阿超翻嚟同我哋再分享翻有关呢个痛症治疗嘅唔同嘅种类嘅痛症治疗啦。因为事实上咧，我发现即系痛症呢个情况咧，喺现代社会系男女老幼都有嘅事情嚟嘅，唔系净系老友记嘅，其实好后生都有问题，好似我。跟你講，即係我細佬哥十幾歲已經有問題㗎啦，因為有啲天生嘅問題啦，有啲可能你跌親啊定點啦。But anyway， 咁咧就歡迎阿超再翻嚟同我哋再傾啦。多謝你今晚咧就我哋分享， 多謝 阿黃宗顯醫生，多謝阿莫志超物理治療師。咁咧就係啦 ，Willie 都係好需要你一齊嚟參與多啲。 OK，thank you。 好，咁咧聽晚星期五晚咧。就由梁經國、黃仲遠、周子欣一起跟大家分享點解要補習，係咯？點解要補習咧？我細個都未試過補習。Anyway， 十二點鐘之後咧，咁有基哥，有基哥就有好歌，大家唔好離開香港電台第一台啊！就跟住就會有好多好歌，因為我唔係好清楚，基哥咪一台、二台都一齊嘅係咪？淨係一台 ，OK， 好、啊、最後呢只歌咧，咁咧就係 Sinead O'Connor 嘅《Nothing Compares to You》。 It's been 7 hours and 50 days since you took your love away. I go out every night and sleep all day since you took your love away.Since you've been gone, I can do whatever I want. I can see whomever I choose. I can eat my dinner in a fancy restaurant. But nothing, I said nothing can take away.He's